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北京市文物局介绍，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将达到99家，遍及整个北京城，将开展46项展览、5项讲座及42项各类活动。北京首都文博领域服务标准、博物馆服务规范也将在明天正式实施。首都博物馆联合北京市文研所和通州博物馆举办的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昨天在首博开展，展出文物共169组件，来自3家博物馆，主要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的部分成果，介绍通州的历史文化和运河文化。在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故宫博物院推出歌谣瓷器展、善始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卡塔尔阿拉萨尼收藏展，各名人故居纪念馆推出为了民族的文化繁荣、文化名人与文化自信巡展等等。中国海关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推出了毕中毕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铜镜展，展览通过近120面铜镜文物以及拓片、典故、诗歌等多种形式，娓娓讲述中国镜子的故事。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园林博物馆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昨天开展，其中有28件文物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包括10件国家一级文物，为国际博物馆日送上一份大礼。第二届怀柔摄影文化季近日启动，7大主题活动将持续举办到年底。摄影文化季活动之一，四季长城美丽怀柔全国摄影大展已经开始征稿，题材重点聚焦长城文化带建设和怀柔区生态涵养、科技创新、会议休闲、影视文化1+3发展成就。北京旅游网品牌推介会暨环游号上线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官方旅游自媒体平台环游号正式上线。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本周日2018月节拍音乐半程马拉松将在昌平区130水库景区及周边道路举行，活动期间比赛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沿线行驶的886路双方向将分别采取扩大间隔停靠和改发区间车的临时调度措施。市住建委昨天在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二标段施工现场举办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观摩培训活动。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北京新机场将确保按要求实现今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明年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近日实施，举报三亚旅游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办法明确，群众可以采取电话、微信公众号、短信等方式进行举报，受理范围包括无证照经营、雇佣无资质旅游从业人员、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强买强卖等违法旅游经营行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的降雨云带的影响，今天上午本市自西向东出现了小雨天气过程，路面湿滑，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午后呢，随着云带的东移，降雨的减弱并趋于停止。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接上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这个到了周四了啊，外边这个有点小雨的天气，不过呢，天气预报也说了，降雨会慢慢的停止。这反正这一段雨过去之后，天是舒爽了许多。 是的，据说到520的时候，应该还是很凉爽。 哎呀，特别好啊！希望这个在520呢，能够多多的表白啊。能够让自己的幸福生活呢展开新的篇章啊！不说远了，今天离520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在今天开始为各位加油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有点续上昨天的节目了。昨天节目最后一个问题，你记不记？有一位听众朋友问的是他们家墙面的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能有什么新的东西？就除了贴壁纸，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能往让这个墙变得更漂亮一些？ 是的， 对吧？ 嗯， 这个昨天呢，正好也有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微博，发了一个问题，这是不甘落后的阿姨问的，恰巧也是墙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好就来聊一聊墙面的问题。 好，来，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来自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这个各位想有什么问题，关于墙面的或者其他的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一个呢是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在下边留言或者是围观或者是转发都可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当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把您的比如说户型图啊，或者是想说的话呀，都可以发送邮件到我们的住在876@163.com 也可以。咱先说一说昨天的那个不甘落后的阿姨问的问题。她说我们家呀是90年代的老房子，如果装修墙面，就是处理墙面，一定要贴那个防裂网的吗？啊，这个我们现在这墙并没有开裂呀，那还贴吗？先来问问蔡总，用贴吗？ 一般是这样，就是承重墙可以不贴，非承重墙建议贴，因为非承重墙有一些后期有一些变形的可能，承重墙因为它比较牢固，所以它结构也比较坚固，它轻易不会产生变形，也就不会出现裂缝。那么非承重墙做一些这种贴布贴网的工艺之后呢，确实能预防开裂。您如果要是预算充裕的话，建议您就都贴。如果您那个想稍微控制一下预算的话，就建议您贴非承重墙。如果您想再节省一点，不贴，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老房，我刚才听那个信息应该是老房， 对，90年代 老房，老房基本上墙体结构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您要没有大的改动，新建墙体的话，不贴也可以。 对，因为我记得在上周，周四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您曾经讲过，比如说在90年代之前再老的那种房子，比如说大概60年代。前后的房子，可能它的墙体的结构，包括它里头刷那些，可能跟90年代之后的是完全不一样 的。它的那个处理工艺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说，就是90年代之前有很多老房，红砖楼那种，它墙面我们叫沙灰墙，就一铲的话是酥的，像沙子一样往下掉。对，直接铲下去之后会露出红砖的这个砖体。这样的房子我们建议，客户在装修的时候要把墙面做一个彻底的铲除，再重新 抹上， 再重 新抹灰，再重新找平，再重新批腻子，再重新打磨，啊，这样一步一步工序做下来的话，实际上后期开裂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对对，但是你也要注意，就每次抹一层的时候，一定得等它干透了， 干透 再抹下一层。 对， 要不以后还是得裂。 没错， 对吧？ 嗯， 这个花仙子也说了，说墙上呢。硅藻泥啊，贝壳粉呢、啊 嗯？ 哎呀，很懂啊、 嗯。 另外呢，花仙子也有一个问题，刚发来了、 嗯， 把他们家的一个这个户型图也发上来了、 嗯， 是一个不大的房子啊，这应该是个一室一厅啊。说了说我们这种小户型啊，就他们家的这种铺地砖的时候，适合铺那种人字地砖吗？就是交错的那样的。 哦，那是地板是吧？ 对对对， 铺人字拼的地板， 对， 可以没问题。小户型也可以铺、 嗯、 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人字铺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比较费工，而且比较费料， 工时费比较贵。 对，工时贵，然后材料损耗也会大一些。 对 对 对 的， 因为有一些边边角角，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就要把一些砖重新再切割， 重新切割。对，我们做过统计，就基本上像咱们地板如果顺铺的话，顺铺的这种损耗基本上在3%到5%。 嗯， 那要人字铺的话，基本上要在可能会在10%到15%了。 肯定的 啊。对，因为它这种那个就是对于板材的损耗会比较大。 嗯嗯。 哎，但是我没太明白，他说为什么小户型适不适合所谓的人字呢？他是不是那意思就是、 嗯、 哎，因为我是斜着的这种铺法，不是浪费的问题，会不会就让你觉得哇、哦，一进屋显得 美观？ 哎，对对对， 美观美观。那个人字铺确实现在很多客户都很喜欢，就是有些大户型怎么操作呢？就比如我在房间里面铺一圈地砖或者大理石，然后中间客厅放沙发的位置，我用地板 是的 做成人字拼， 嗯， 这样它有质感，有设计效果，而且两种材质的搭配，因为地板属于偏软性的材质，大理石属于偏硬的材质，这两种材质撞到一起之后，它会有一些非常美观的这种设计效果， 嗯 啊，所以人字拼呢，就是大户型也可以用，小户型也可以用， 是的 啊，那个适用范围非常广，而且铺出来效果确实很好， 对对对，但是我建议一下啊，花仙子，您别把就是您所有的地儿全都铺成人字铺啊，尤其是那个卧室， 看着显得多眼花缭乱 啊，是会有点乱、 嗯。 客厅吧，因为可能是年轻人啊，一进去人字铺显得很时尚、很活泼，所有人进去之后又觉得你们家装的很棒哦、 嗯。 但是到卧室吧，卧室私密空间、 嗯、 一般都是您睡觉的时候自己使， 嗯、 要不您在颜色上做一个区分， 嗯、 用人字铺没问题，但是呢、 嗯， 在这个卧室您尽量弱化它的色彩。 对， 或者您在卧室的时候就别用人字铺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就用正常的铺贴方式。这样呢，哎，每个区域呢、 嗯， 通过地板也进行了一个区隔， 对， 也挺棒的。 对 啊，好嘞，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接下来咱们不说地了，今儿咱们要说天，不， 好， 那个地和天的连接处，墙， 嗯，好， 说墙，其实说起来墙，这个问题还蛮多的，尤其是老户型。 嗯， 真的，尤其是 老、嗯、 老房子， 对， 有的那些老房子，尤其是南方的，咱们北方的房子还好， 嗯， 南方的那种老房子，你会发现它墙皮一会儿鼓包了，一会儿裂了， 嗯， 每年都得刷，刷完每年都得裂， 每年都一样， 对 对 对，所以咱们今天先说墙，咱们先从这个老房子入手， 好、嗯， 好不好？ 好， 先说说咱们如果要搬进了一个老房子，这个老房子可能80-90年代的， 嗯 啊，这个尤其是砖房， 嗯， 那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得把这墙面稍微的给它处理一下，或者就刚才说都得给它铲了？ 我们建议这种老房搬进去之后啊，一定要把所有墙皮都铲掉，因为它的基层有些时候已经发生一些物理变化，而且就是当时所用的建筑材料跟现在的品质物理特性是没办法去比的，所以您既然搬到一个新家啊，虽然它是老房， 嗯， 那何不在开始之前我们让这个老房焕发新的活力呢，就把所有墙面都做一个铲除。那么如果不铲的话，其实后期我们虽然开始的时候时间很快就能把所有的这个工序全部都完成，但是因为它的基层实际上会隐藏着一些问题。 对， 我们刷完涂料之后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遮盖、 嗯、 但是底下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期可能还会出现起骨呀，墙面脱落呀、 嗯、 开裂呀、 嗯、 出现霉点啊，类似这种情况。 对 对， 嗯， 因为你想，我一个朋友就是他买了一个二手房，然后他就 重新把墙刷了一遍。 嗯， 但是呢，他那一室一厅的房子吧，卫生间门口的那面墙刷完了特好。 嗯， 哎，过一段时间吧，底下那一块就黑了， 就潮了呗。 是啊，后来我就跟那儿，我说肯定是你当初在重新弄它的时候，你这墙就没重新弄，你就直接往那上头直接刷了就行了。 对， 所以我就说里头可能在水管的管线或者什么可能是有漏点， 有可能他卫生间就是接过房子来以后也没有重新装吧，因为卫生间时间久了以后它的防水也会出问题，因为我刚才注意听了一下是卫生间外面的墙面， 对对对， 那他在洗澡啊，有时候卫生间里水汽比较大的时候，它会顺着砖缝这个从墙体里面渗出来，渗的过程中实际上气体出来了，水分留在墙里了， 嗯， 时间久了就发霉了，那个位置就发霉了， 嗯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不光要把墙皮铲掉，还要把基层重新做，并且最根本的处理方法是要把卫生间里的防水全部重新做一遍，才能杜绝。 对对对，这个做法不一样。像花仙子也说了，他说：“你看，我也是老房子，卫生间和卧室的交接的那个墙角处起皮了， 嗯， 这就是反潮了， 对， 都是反潮，对， 这就是卫生间整个的防水没做好， 对， 对吧？它那个湿气渗过去了，没办法，您只能把卫生间的防水重新做一遍。 对，因为咱们很多老房啊，以前卫生间在设计的时候比较小，也没有干湿分区的概念， 嗯， 所以有时候晚上一冲淋浴完了以后，屋子里全是水汽，它就会顺着墙面往出渗， 嗯， 如果防水处理不好的话，它就会把外面的墙皮然后变得起霉、开裂，甚至脱落，嗯， 诶，有人说这个，卫生间做那个防水啊。因为地面防水大家都知道， 嗯， 还有人建议呢，就是您把它做得高一点，比如做一个一米八的， 一米八， 对， 正常 一米八的防水。也有的人说，哎，您就全做上，嗯，通顶全做上，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问题了。包括顶也做上，上面漏水，您底下都看不着。 嗯， 您觉得有必要吗？ 这个是有问题的。它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建议是淋浴区要做到一米八的高度啊。如果您那个卫生间比较小，又没有干湿分区的功能的话，建议您把四面墙都刷成一米八的高度，这样的话呢，您在淋浴的时候，卫生间里都充满水汽的时候，它不会顺着墙往出渗，那么顶面我们是强烈不建议涂刷防水的。为什么呢？就是一旦楼上发生漏水的时候啊，楼上发生漏水的时候，您直接从您家卫生间就能 看， 就能发现它漏水。如果您刷了防水涂料之后，您觉得可能那水不会漏到您家了，但实际上水会顺着这个顺着缝隙往低处流， 对 啊，您卫生间里不漏了，可能它会顺着这个楼板直接流到 厨房了、 您的 卧室了、 其他的墙面、 哎， 对，它会流出去，水总会往下流的， 嗯， 所以那个顶面不要做防水， 嗯， 咱们如果说预算啊各方面充裕的话，就把卫生间里的几面墙全部都做到顶就可以了， 嗯嗯嗯嗯，好的啊，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买的是老房子，虽然是老房子、但是呢那个时候人家工艺特别好， 嗯 啊，那个时候是给专家们盖的楼， 嗯 啊，而且是那个高级专家， 嗯， 对不对？我从每个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完美了，而且我进去之后我发现那墙也没有任何开裂， 嗯， 光泽度也倍儿好、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像您刚刚说的，我要把它都全部都铲了、就我重新再做，还是说我怎么去辨别它，我的墙用不用去把它铲了？ 这么说吧，3到5年以上的墙面啊，在装修的时候建议您都把它铲掉。 哦、 虽然看起来表面光滑没问题，当时施工质量非常非常好啊，但是毕竟用的是当时的材料， 嗯， 您现在再用现在涂料去遮盖的话，直接把涂料刷在上面，一来呢它基层可能不稳定，后期会有问题， 嗯， 再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形成两层皮， 哦， 就新刷这层涂料跟 它融不 进去，以前的这个基层融不进去，回头后期它可能直接就脱落了，那这种情况怎么杜绝呢？就是把它彻底铲掉以后再重新做基层，重新这个上涂料， 对，其实墙真的是挺重要的， 对， 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就是，那当然装修早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说，哎，这面墙我要是比如说微微的有一点发黄的颜色，好刷、那面墙好微微的比如说发一点蓝的颜色，刷好，可能这个都弄完了挺好的，但是我爸说，哎，那地儿我搬东西的时候划了一块啊，那边那儿又划了一块，哎呀，我说你自己配点漆，自己补上，行，没问题， 嗯， 这个很简单嘛， 嗯， 配完了我发现 怎么配都配不出来原来那个色儿。 哎，确实是这样。对，确实是这样。因为那个您如果还保留当时刷墙的那个色号的话呀，您去配同样颜色的漆回来再去刷，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墙面时间久了以后，它颜色自然也会有变化。 对对对， 嗯，所以带颜色的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嗯嗯嗯，这个没办法。 是， 就你要刷就得整体全刷。 是， 对， 原来我们也试过那种，过去还都动手，自己动手刷， 拿滚子自己弄。 哎，而且过去呢，大多都是白墙， 对， 也带色的很少。 嗯， 就算白墙，您刷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一溜好白呀、啊，哎呀，这一溜压白呀、啊。 对， 你只能把所有的墙全部都再重新刷一遍。 对，墙面确实是这样，就。白色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对， 必须整刷，就跟咱们修车似的，那个车门被划了一下，你说就补那个划的那个印儿不行，它得整扇门， 对， 整喷 那一片， 对 对 对， 整喷完了以后，可能漆调不好，还会跟别的门产生色差， 对， 嗯，所以这个跟家里的墙面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嗯，所以修车要不是就是您得去您买车的那4S店补漆，它有同色号的漆，基本补完吧，你得。特别细致的看才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对， 对 这个可能跟车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车的话，就是比如说在 4S 店啊，它基本上就是你买车时候的那几种色儿、比如说一共有5种色或者7种色、这每一种色在出厂的时候，实际上都是电脑调配的。 对对， 也就是说，好，您这是什么颜色的？哦，我这个是棕红色的。好了，没问题。然后他一输入电脑，啪，人电脑给你配漆， 就直接配完了。 所以基本上他。99%的可能性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跟咱们刷墙这个就不太一样。 它那个呢，汽车漆的这种工艺啊，跟咱们家里这个墙面涂料的工艺也没法这个同样去比较、汽车是经过多少层这个漆面处理的， 对， 而且它的这种工艺要求、精度要求，比咱们室内的这个墙面涂料要高得多。 对， 咱们室内的墙面涂料呢，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开窗通风、日照、家里的粉尘污染，然后有的时候在家里抽烟。都会对墙面的颜色造成影响。所以呢，一旦出现划痕，说这面墙比较旧了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修补，那就整刷就完。 对对对 对， 除非有的车呀，它是那种你定制的颜色， 哎呀， 比如弄那 变色龙 大 G， 就弄一倍儿绿的，全绿的那种颜色，也是车身被划了几道去了。我这漆什么时候能到啊？我等了一个月了。啊，您别着急啊，正在运的过程中，就是它那个色的漆啊、得从外边得寄过来，调过来之后呢，还得那边的技师把什么参数得告诉他，他在这边配完了，才能重新给他喷。哥们儿呢，那车就一直，哎呦，那滑的还挺厉害的啊，整个那一道说背了一个多月了啊，还依然那样，所以这是一个 得习惯了就好， 看成拉花就好了。 好啊，接下来咱继续回到咱家的问题啊，说到墙面了啊，咱再说说老房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新房可能还好，但是也得看现在那新房的质量怎么样，如果质量不行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墙壁上出现的问题，而是天花板上出现的问题，经常会看到，如果上面的那个，它也不是说卫生间漏水，它就是在卧室，因为两个户型都一样啊，卧室的这边你会发现上面有两道水印子，这个水印子呢，基本上就是时不常的它就会有，尤其一到下雨天，它可能有点反潮的， 对， 那水印子就出来了，出来的时间长了，过不了一两个月，开始掉皮儿了， 对， 一掉皮儿呢，这你怎么办呀？你说我重新刷吧，好，我刷完了之后，第二年还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是什么位置了，比如要是和外墙，挨得近的这个顶面呢，它可能是因为外墙防水的问题，外墙防水一下雨它会有渗水，渗水会顺着楼板然后阴到家里面的天花板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是外墙，是在内侧，那内侧是不是和卫生间相邻？那卫生间相邻的话，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是楼上卫生间防水的问题，啊，那如果这些都排除的话，都没有这些问题，说就卧室里边某一个地方老往出渗水，老反潮，那您看看楼上那个位置，它做什么用途了？是不是养鱼有时候漏水？我浇了花了，水溢出来都有可能，尤其很多老房楼板薄，而且楼板的那个密度啊没有那么大， 就有时候一旦地上有点水，很快就渗到楼下。 是是，嗯，我们也上去看了， 嗯 啊，是一老爷子， 嗯 啊，这个就坐在轮椅上， 嗯， 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呢照顾他， 嗯， 平时儿女不在家， 嗯， 结果呢，老太太呢忘性大， 嗯， 那个老爷子得弄一管弄一尿袋， 嗯， 老是那尿袋漏。 嘿， 老忘了给他换，所以就一直漏一直漏。我们在底下也没法说什么， 对， 只能说您稍微注意点，您可记着给他换啊，要不他漏了吧也不舒服。 对， 后来我们想，漏了也是很舒服的，对他来讲没什么不舒服的。 而且类似这样的事儿，可能在家里，比如说在空调附近。因为空调比如说你挂机那种，对吧，输液管子空调的边上会有可能。然后另外在暖气的边上会有可能，因为现在比如说有的不是地采暖的，我还是那种暖气管的，比如说它没有漏水现象，没有那种所谓的蛾类，但是呢在那个空调不是那个暖气它出散热那儿，你能看明显看上头几绺全是黑的， 黑的，对， 是。过几年你比如刷完了，过几年唰又黑了， 还黑， 啊，这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这是暖气的物理特性，这个办法没办法避免，除非换成地暖， 对， 否则就算装修完换其他暖气片，住一段时间，一个供暖季过完之后还是会有印儿。 嗯，好啊，这个咱说完了老房的墙。怎么去处理，一开始您要先给它都铲了啊，这是甭管您多少年的，甭管您觉得墙的质量有多好，为了您以后住着更舒服，您就把它都铲了重新做，然后做的时候呢记着您一定要盯着要全部干透了您再刷下一遍，接下来等全部刷完了之后，可能大家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这个选择就比较难了。 嗯， 这是个单选题，但它的选项有很多。 是， 嗯， 哎呦，您去市面上看，包括刚刚像花仙子说的什么那个硅藻泥啊，贝壳粉啊，等等等等，还有墙纸啊，包括现在木地板也能上墙了， 对， 啊，包括有集成的那个墙面，全都有。 嗯，对， 究竟咱们该怎么选？ 嗯， 哪个它的性价比、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 嗯，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460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饰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三伏枯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今天咱们聊聊这个墙的问题啊。刚刚咱们说了这个老房子啊，您那墙呢，尽量都给它铲了啊，以后用着好使。这有朋友又问了说，如果开发商新交的房，那墙是不是也得铲呢？说的可能是毛坯，而且还问了，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我要铲了之后刷那东西，刷什么灰啊石膏啊什么，那得干几天呢？咱先说说要不要铲， 先说要不要铲 毛坯啊。 对对，那个铲不铲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它如果是耐水腻子做的基层的话可以不铲，直接找平刷涂料就行了。如果是非耐水腻子，一定要铲掉以后重新做基层再去刷涂料。那个怎么辨别是不是耐水腻子呢？ 对呀、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撒点水在墙上，用手蹭一蹭，如果掉粉都能和成泥儿，这种它用的就不是耐水腻子，我们叫那个821腻子，最早那种传统腻子。那么这种腻子一定要把它铲掉，否则的话后期墙面很容易就会起骨开裂脱落，这些问题都避免不了。那如果要是洒完水蹭完手上很干净，没有什么白粉，这个就可以确定它用的是耐水腻子。用耐水腻子的话，咱们直接在上面再去刮腻子找平就可以了。 只需要做一个找平工艺就行了。 对、 其实挺简单的。 对， 那搓搓泥儿啊。 对， 是搓搓泥儿，搓出来了，那就您得铲吧。 对， 这得好好搓搓啊。 对， 搓干净了。如果搓不下来，没事，直接找平就 OK 了。 对， 来吧，再帮助我们这位朋友吧。 哎，这是骑着马说了，说我想这个墙面吊顶啊，想弄最简单的，应该怎么弄？ 墙面吊顶最简单的，咱们最简单的吊顶应该就是类似这种圈顶， 哎，圈顶， 围着墙吊一圈， 显高。里边搁个灯带什么的， 对，然后客厅中间可以挂一个主灯， 哎、 然后在这个圈顶的这上面可以做一些射灯， 射灯。 然后您如果做这种叠级吊顶的话，上面还可以埋一圈灯带， 哎、 啊，形成一些比较有层次的效果。 这个、 但是现在好像还有一种假吊顶， 啥呀？ 就是实际上没吊顶，但是你在顶的几个方向可以有射灯，但是实际上没吊顶。然后呢，他专门拿石膏在中间，比如说。拼个花儿、弄个方块 啊，对对对对、 对，拿石膏线圈一下，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最简单了， 对， 这适合就是您的房比较低的， 对、 啊、就是比如说不到三米啊，您可能做个这种就可以了。 对，一般做吊顶我们建议客户也是三米以上再做， 对对对对， 三米以下两米五六的这种不建议他做吊顶。 对啊，那墙面最简单的那就是四白落地了。 四白落地，对对，这是标准工艺。 对，嗯啊，但是四白落地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选漆我该怎么选？ 嗯 啊，原来呢都是说叫油性漆啊，什么的叫那什么天河水啊，就那种的哈、啊 嗯， 说是有污染，而且气味特大。 嗯， 现在呢好多那漆呀、啊、都是什么水性漆，啊，听这个具体原理当然我不懂啊， 嗯， 大概意思呢原来是得用胶和这漆，现在呢是得用那个什么。就直接您就拿自来水儿直接和，哎，就可以了。 对， 我不知道这漆上到底有什么。 你看，最早的时候，咱们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记得那时候房子里面墙面那时候不叫涂料，叫刷漆， 哎， 刷一个绿色的那个 墙围子， 绿墙裙。 对、 嗯、啊，现在我们有时候装修一些老房的时候，还能在铲完墙皮之后，它因为它中间装修过， 嗯， 铲完墙皮之后透出下面一层绿油漆， 哎 啊，然后还有一些怀旧的感觉， 挺好看的 啊。那个时候用的油漆是污染性很强的，它必须用稀释剂去稀释，而且刷完以后这屋子得通风好长时间，要不呛的你都进不去啊。这是最早的工艺。那现在我们墙面其实我们说的墙漆，其实专业的说法应该叫墙面涂料。涂料是什么？涂料是水性的。是不是水性？最简单的区别办法就是它的稀释剂是直接加水稀释就可以啊。而且现在涂料都是非常环保的。咱们去那有时候去建材市场看那个卖涂料的各大品牌，为了宣传自己涂料是环保的， 嗯， 专门拿那个箩筐刷上涂料，这样它就把箩筐上那缝都堵上了，然后在这个筐里边养鱼， 哦， 来证明我的涂料是环保的， 哦、 鱼都。能够养活，还有个别的涂料厂家做了一些极端的案例，在宣传他们家的产品的时候，老板会站到这个T台上，端起自己的涂料就往嘴里喝， 特别好， 特别好喝，证明他这个涂料是环保的。确实啊，这都开玩笑，但确确实实这个事儿是真实的。 嗯，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不用纠结现在涂料是不是环保的这个问题，它都是环保的。 嗯 啊，您只要去挑选您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甚至对于涂料的品牌啊，我劝大家都不要太过纠结。 嗯 啊，其实不管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是合资的还是那个在国内生产的，对吧？其实刷到墙上一样， 只要是正品， 对， 就没什么问题。 只要您看您买的涂料是适合家用的就可以，因为还会有一些涂料是给这种 工装的、 工装办公室装修或者工业厂房装修的涂料。这样涂料它有一些化学指标还有物理指标，比家用的标准要低一些。 嗯 啊，所以咱们只要是家用涂料。都没问题，您就放心用就行。 是是是， 嗯， 这个我也建议您啊，就别去那种，就是哎呀，转了好几道弯啊， 嗯， 看到了一个大棚， 嗯， 大棚里边有好多那隔出来的那些小商户， 嗯， 商户里边也说，哎，我们这儿那个什么比那个好多大地方要便宜的多， 嗯， 他们那儿一桶漆啊五六百，我这儿一桶漆一百多，同样的品牌， 嗯， 都一模一样的， 嗯， 你看我们这儿也能养鱼， 嗯， 啊。您不信，您等他下班了，您看啊，他肯定跑花鸟鱼虫市场， 嗯， 您就再买一批鱼嘛， 嗯， 对吧？天天换，对吧？所以别信那个啊， 嗯， 尽量去一些正规的地儿买那些正品，而且最简单的，现在好多的那些油漆，只要是咱们了解的品牌， 嗯， 网上都有，您直接网上买一定也没错，去人家旗舰店买， 对，人家专卖， 没错没错，而且人家都给你配好了，两桶面漆，一桶底漆，差不多， 对对对， 六七十平米、七八十平米房子这样一组就够了， 对， 您要再大点，一百多平米买两组，四桶面漆，两桶底漆，差不多了， 特专。 嗯，来，咱们还得问一下听众发的这问题 啊。 其实像轻舞飞扬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思考。 哎呦， 真的，他的问题是，原来我这是贴的壁纸， 嗯， 我能在现有的这个壁纸基础上，我不把它撕下来，哎，再在这面上啪，我再贴一层新的， 是啊，反正都是纸。 对呀，啊，能贴吗？ 不建议这么去做，要把它撕掉，要把它撕掉，再在墙面 再去贴新的壁纸、嗯、因为如果在之前那个纸上面去贴的话，因为你胶要涂在下面的那层纸上，这纸吸了这个胶之后它肯定会有一些物理上的变化，比如收缩啊，或者膨胀，或者干了以后它的伸缩系数也不一样、嗯、那你这时候表面这层纸也会受到影响， 嗯， 会起皱，然后有一些拼缝的地方可能缝隙会变大或者变小都不一定啊，总而言之，您既然决定换一款纸了，您就把它撕掉再重新贴吧。 嗯嗯嗯。还有这个任意球专家的，这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防水的问题。他、 嗯、 说问一下专家啊，同层排水的卫生间怎么能够降低地面的高度呢？还有总是在这个外壁墙底和门口外底渗水啊，墙皮都已经掉了，也做了防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理解可能就是卫生间的外边也会有渗水、 嗯、 外边那个墙的墙皮都开始往下掉了、 嗯、 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呢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是同层排水啊， 对， 同层排水的话它的卫生间的地面啊需不需要做降低，这得看您家卫生间地面有没有其他的管线了啊，没有管线的话其实可以往下做一些。 嗯， 那其实卫生间地面正常来讲应该低于室内居室地面，这是最好的。 是的。 那如果要是不得已高一点的话，门口做一个挡水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说卫生间外面的墙面还会反潮。 嗯， 还有反潮的话我想可能是就是如果您防水重新做了的话，会不会您同层排水有一些管线是贴着这些墙面去走的，那涉及到这些管线的和墙面之间有没有再做一些处理啊，或者这些管线会不会因为老化有时候有渗水的这种问题，它管线的这管线层可能会是潮湿的里面 走墙里边了， 对对， 也是有可能， 对、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外面也会有一些反潮啊、 哦、 你相当于您在里面做了层防水之后把卫生间里面的水汽挡住了、 嗯、 但是您的管线从墙体里面走的时候它直接穿的墙体，那它和外面的墙面之间没有这种阻隔，没有防水层的阻隔，那水汽就会渗出去， 对， 渗出去之后墙面就会发霉， 嗯 啊。 啊，所以这个也教大家，原来我们上周的时候也说过， 嗯 啊，水走天嘛，而且呢，一定要垂直于地面那么走， 对， 千万不能平行于地面那么走。 对，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还说呢，去到了外地的一个工地、 嗯、 啊，外地工地呢特别有意思， 嗯， 所有的管子全都是平行着墙面走的， 嗯嗯， 说而且呢，恰巧就弄在他们要定那个他们的那个穿衣镜。 嗯嗯， 就那个那上面说，哎，你们这管子怎么能这么走呢？ 嗯， 你难道不知道应该竖着走吗？ 嗯， 啊，你这么走省管子，而且最关键跟业主说，业主说，哦，这怎么看起来有点乱呢？都这么省管子，管子很贵的。 嗯、 业主说，哎呦，你的良心商家呀，你替我省钱了、 嗯、 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 嗯、对， 所以。也会出现就有可能这样的问题， 对 对，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管子、 嗯、 那就是您那一米八的那个周围的那个防水没做好， 对， 渗出去了， 对， 这也没办法，可能还得重新做防水， 对，或者防水做的不够高，它可能从上面渗出去， 对 对 对, 对, 对， 好、 嗯、 继续回到咱们的墙面上啊， 嗯， 刚刚咱们说了这个油漆了， 嗯， 四白落地了， 嗯嗯， 正好这个咱们就借着轻舞飞扬说呗， 嗯， 咱就说说墙纸呗、 嗯、 是吧，墙纸也是就是花样很多， 琳琅满目、 嗯、 对， 什么都有， 对， 几千的几百的几十的也都有哈、 嗯、 包括现在不仅有墙纸了、 嗯、 还有墙布， 对， 壁布， 对， 对， 壁布啊， 对， 也都出来了， 对， 这个咱怎么选呢？ 如果选墙纸的话建议大家选一些这种纯纸的墙纸，因为墙纸其实也分有纯纸的，有那个就是偏 PVC 的、 嗯、 然后还有那种包括无纺布的，然后包括咱们说的那种壁布、 嗯、 对吧，其实壁布也属于墙纸的一类，只不过现在它做了一个专业细分，把它单独都分出来了。那么纯纸的为什么推荐大家选纯纸的，因为纯纸的墙纸比较环保， 是 啊， PVC 的有时候它用到一些印染的材料之后，后期还会有一些纤维啊粉尘啊这种的脱落， 对 啊，可能会对咱们的居家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嗯， 所以建议大家尤其在卧室去选纸的时候不要光图美观，一定要问一下商家这是不是纯纸的墙纸， 嗯 啊， 嗯嗯，但纯纸也有一问题， 嗯， 不金造， 哎， 嗯， 容易坏， 还有就是贵， 还一个呢，它的造型相对比较简单，它基本上都是印上去的一些花型，不像那种有些 PVC 的墙纸，它墙面有些凹凸纹理造型。 是的，是的 啊，确实会有这个问题。这个还是看大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那么，如果要是选 PVC 墙纸，觉得它美观、有造型、有凹凸纹理的话，有一些这种背景墙啊、主题墙局部点缀的时候用一 下，就别弄面积太大，是吧？ 对，还是没问题的。 PVC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拿湿布擦嘛。 对吧 、但是据说现在有的壁纸或者壁布，当然了前提条件它里头得掺和了一些所谓的一些化学的元素在里头，一般如果要有一些脏的点儿什么，拿湿布也可以擦。 现在也可以，都基本上都可以拿湿布去擦。咱们去擦墙纸的时候，注意就是在它接缝处尽量不要用湿布去擦，因为接缝你擦完之后水会渗进去，渗进之后它接缝有可能会开裂，会绽开。咱们纯纸面上去擦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啊， 还有就是有可能朋友会说，这个那我这个价格应该怎么选呢？其实您去挑到那个壁纸，或者说墙布的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您就能看出来。越好看色彩越艳丽，我说的艳丽是它那色正，就我们说的哟这绿也好看啊、这是自然的那种绿，越贵。 对吧对， 但凡模模糊糊的，你看画一只鸟哈、远看像只鸟，近看这什么鸟，就是一蛤蟆满身疙瘩像这种的就是比较模糊，当然我有点夸张啊，也不至于那样，但是两个您放在一起一对比就能对比出来哪个清晰度更高，哪个分辨率稍微低点， 对， 这个可能就是价格的差异。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还会有就是像壁纸啊，咱们选一些那种类似竖条纹的这种纸呢，铺贴的时候相对简单一些。如果选一些这种花的纸，在后期铺贴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损耗会偏大一些，因为它要对花、对花的时候实际上它要上下去错一些位置， 对， 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些损耗。 对 啊，如果竖条纹的这种纸也比较简单的这样的条纹的话，贴起来它只要简单的那个对缝铺贴就行了，它不用去对花。一旦对花的话，损耗就会大。 对，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弄那个壁布， 对，壁布， 壁布大呀， 对， 它一下能做就是2米多到3米，基本上房高也是差不多的， 那个 一卷都弄了。 壁布基本上每个房间就是一个缝， 对， 就是它壁布有一个接缝，然后剩下它是整卷直接铺贴。 对，这个关于墙啊，咱们要聊的很多，但是时间太短了啊，咱只聊了两样，还有很多呢，咱还没聊到，等下周的时候咱们再接着聊。 好， 好吗？谢谢蔡总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 谢谢。 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互动啊，所有的问题，只要关于您的家装的问题啊、软装的问题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几个平台上，一个呢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住在876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或者是我们的邮箱住在876@163.com 就可以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